重要的来宾。首先这位就是我们的大咖整一点零陈华琛老师，欢迎。 大家好，我是摄影师陈华琛。 欢迎陈老师，然后您麦克风往自己这儿放一放啊，省得够的哈。啊，另外这一位就是摄影师0.5。 对，我是那个0.5，虽然我体积不是0.5吧。 又喜欢旅游，又喜欢摄影，又喜欢陈老师的长明老师，欢迎。欢迎，欢迎长明。 对。 另外长明在网上叫这个游泳的云， 对， 大家有机会可以在网上搜一下他啊，跟他交流一下旅游当中的故事， 没问题， 和趣事什么的。那今天呢，我们将会聊一些技术层面的问题，如果您有一些专业的问题想问出来，我们有专业的大咖摄影老师给大家现场解答。所以如果您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别忘了我们的节目是一个可以看得到的广播节目，欢迎您拿出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您选择一下潮流梦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直播间的样子。顺便说一嘴，我们的陈老师那是相当的帅，看一眼直流鼻血哦。如果您在新浪微博上或者是一直播平台，也欢迎您同样搜索活力982找到我们。好，节目一开始呢，用一个很短暂的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一周里发生什么大事小情，进入我们的潮流风向标。好，两位嘉宾和我呀一块儿就是简单浏览一下，因为最近呢就是旅游方面有一些好多的事儿。因为既然今天我们聊到是旅行过程当中怎么能够展现出自己美好的瞬间嘛，所以最近能去哪儿或者能淘什么实惠，还是要跟大家这个简单介绍一下。这个2019年开始呢，北京市的中小学生必须打卡四大博物馆了这件事儿。因为据我们最新了解，2019年北京市的中小学生参加的四个一活动将会升级，变为分别走进一次国家的博物馆、一次首都博物馆、一次军事博物馆和抗日战争纪念馆。这个事儿我相信长明老师是最有发言权的，因为人就是一个老师嘛， 是必须都要去的。 您给我们解读一下，其实以前是就有这个四一工程，如今是有变化升级版哈。 对，就是一直其实好几年了，然后还有一次就是观看升旗，然后现在就是因为博物馆免费了之后，它变成一个，它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教育基地，然后这个变成了这个中小学生必须去打卡的地方，我觉得特别好，把博物馆的教育引进来，能让孩子们走到博物馆去了解这个国家，了解我们的历史，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惠民的政策。 我觉得这件事儿吧，如果你让父母或家长带着孩子去，不是特别能成 行，可能不够专业，对 对，一是不专业，二呢，他不占用上课时间，你知道吗？对我来说， 对，现在是占用上课时间去， 对， 孩子们也很开心， 特别的高兴。 专业的讲解， 对，一定是有专业的讲解，而且他们都是各个博物馆都是专业的，有他们的作业单，就是到这个博物馆会有专门的 互动型， 对，会有这个专业的人员来带着他们来了解这个博物馆的内容，而且会有相应的课程，我在学校也做这方面的课程， 而且大家看这四大博物馆啊，都是比如说有抗日战争纪念馆，那这是近现代历史的一个博物馆纪念馆，然后军事博物馆就是军事方面，是男同学比较喜欢的。首都博物馆不用说了，国博和首博是两大非常著名的咱北京市的，拥有非常怎么说呢，历史悠久的一些历史文化，还有古玩字画，还有历史文物全部呈现在里面。我记得想当年我还是每一两周自己去逛一圈，因为除了常规展览，有一些临展是特别不错的， 是， 所以呢我觉得这件事儿对于小朋友来说，一呢可以调动积极性，二呢占用上课时间也是一件好事儿， 很开心， 对吧？还有老师带着跟大家一块儿，就是从这个书本上了解了不够，还要从这个实物当中了解更多关于我们国家的历史和文化，这是一件好事情啊。下面我们了解一下北京自然博物馆的消息。北京自然博物馆呢实行了预约参观啊，如果最近有些朋友想去的话，一定要关注一下，因为为了方便观众安全有序的参观，减少排队等候时间，自然博物馆现在要决定是从12月17号下午2点开始实行分时段预约参观制度。根据预约的制度，自然博物馆将会实行实名制的预约参观，门票提前3天预约，约完为止。据了解，预约参观的时间段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两个时间段大家选择，一个是上午9点到中午12点，另外一个时间段是下午1点到下午4点。完成预约的观众呢， 必须要在参观的当天按照预约的参观时间段持二代身份证直接通过这个闸机验证入馆参观，而且还省了这个门票，这张纸也比较环保。那错过了预约时间段呢，就不能入馆了。其中上午免费预约人数是个人观众2000人，团体观众1000人；下午的免费预约人数是个人观众2000人和团体观众1000人。自12月18号起，自然博物馆将不再提供现场预约的服务窗口，观众可以通过北京自然博物馆的官方网站、官方微信还有电话语音的方式进行预约。所以再提醒您一下，如果想去自然博物馆，到现场换门票这个事儿已经不成功了。如果您懒得预约，最好在17号之前去，过了这个18号开始，在现场临时进门是不可能了。 很多那个博物馆都是这样。 很多博物馆都是这样哈。 对，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很多博物馆都是要需要预约好，而且要就像刚才说的，要在准点的时间出现在门口才可以。 而且人家那还要钱，咱还免费。 嗯，不错。 关键是要带身份证，一定记住要带身份证。 对， 我有一次去国博忘了带身份证，然后我身上一切证件都没有，特别遗憾，我就没进去看。 哦，嗯， 就是现在就是身份证是可以通行博物馆的，一定要带。 嗯，特别好，有芯片一逼就过去了。好，下面呢我们将这个目光啊就是放到外地，河南的洛阳。最近洛阳有一个好事儿，对于喜欢旅行的朋友来说也是一个喜讯，因为凭高铁车票可以享受35家景区门票的半价优惠，半价这个力度还是很大的。我们从洛阳市政府了解到，即日起到2019年2月20号期间，这段时间应该是我们国家大部分景区的一个淡季。好，淡季游览期间，洛阳开展冬季文化旅游惠民消费季的活动。那期间呢，全国各地乘高铁寒冻车到达洛阳的游客均可以凭纸质车票到洛阳35家景区享受门票的半价优惠，这应该是一个普大喜奔的好消息， 真是不错。 洛阳其实真是好几朝古的。 我还没去过呢。 你也没去过， 我 也没 去过。 陈老师 一块去吧。 陈老师哪里都去过吧？ 还没有去过。 我觉得他也没去过。 荷兰就去过， 组个团吧，团 对吧？真的有机会去一下，而且就在2月20号之间，之前，这是一个很便宜。那具体包括哪些呢？跟大家说一下啊。您比如说到了洛阳之后，旅客这个票5天之内，这张票都是有效的，不是说第一天哦，5天之内可以去包括老君山、鸡冠洞、龙潭大峡谷、白云山等5A级景区在内的35家景区半价购票，而且入住部分酒店的时候，您最好也出示一下高铁票，可能也会有一些折扣。另外，过了2月20号，哎，不对，2月20号还是春节，对，新春期间啊，洛阳的隋唐城遗址植物园庙会灯会还有关林庙会等这些活动也会实施一些优惠的消费政策。春节元宵节期间还将举办万名学子读洛阳，还有什么欢歌文化惠民这些，还有灯谜猜猜猜爱上博物馆等一系列活动。但对我来说吸引力最大的是半价优惠买门票，这事儿真的是还不错， 这谁都会觉得是一个特别大的 特别大 优惠。 半价， 半价呀， 真的好好咱们设计一下，来一趟洛阳的说走就走之旅， 是漂亮很好。 好，下面我们了解一下这个出国了啊，近处的一个消息，印度。印度最近的一个消息就是，你看咱们景区在降门票，而印度现在要涨钱了。为什么呢？因为印度最近是文化部宣布，从当日起，印度最负盛名的旅游胜地泰姬陵的门票价格统一上调200卢比。那这个卢比和人民币怎么换算？大概是1块钱人民币约合10.03块的印度卢米，咱们就1:10吧。所以呢，200卢比就是上调20， 还行，能接受。 可以，但是对当地人来说已经是大幅度上调，这是对当地人上调200哦。但是国内游客和国外游客价格不同，那具体的价格是怎么样的呢？调价后，咱们了解一下泰姬陵的门票价格是印度国内印度人每人是250卢比，和人民币是25块钱；外国游客每人是1300卢比，和人民币是130块钱，其实不便宜。 也是对， 很黑呀，我觉得。 但是他也是 不能往上想， 就是把一部分的人群可以，就是就像当年故宫咱们涨价一样，一开始大家， 但我觉得你可以限流啊。你看我们国家现在很多景区就是我们限人数嘛，就哪怕你买票，我要提前预约才能卖你票，这也是一个办法。当然了，用这个价格调整也是拦腰砍住一群人，就是觉得这么贵就不去了哈，也是想控制一下人数。 但是我觉得他把那个国内的游客的价格和外国游客区分开，我觉得还是对的，就应该多 照顾本地游客。 嗯，确实 是，我 是 这样想的。 这我也觉得其实科学一些。然后这个基于这个报告，是因为啊，就是官方的消息说，根据印度国家的环境工程研究所今年的一份报告说，这个研究所对泰姬陵的游客承载能力分析后认为，出于保护泰姬陵的考虑，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控制每天进入泰姬陵的游客数量。由于近年来空气质量也是污染加剧，说印度啊，而且附近还有猴子泛滥，对泰姬陵都造成了不大不小的这个破坏。而且每到节假日和周末，泰姬陵总是游客爆满，安全隐患也是突出。为此呢，印度政府这个本年度出台一系列的措施，并在今年启动了对泰姬陵的全面清理整修工作。目前泰姬陵每日的国内游客数量已经被控制在40,000人以内，游览的时间呢最长不得超过3小时。泰姬陵是建于17世纪，198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所以无论是我们属不属于印度哈，虽然我们是外国游客，但是 去了， 对吧？这个是著名的世界奇迹，应该好好保护一下。哎，这个陈老师一定去过吧？ 对对对， 您给我描述一下，我没去过， 我也没去过。 就是人，你想说，哎，当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想自己拍张那个纪念照，然后呢，我拍的时候，对方那个有一就帮我拍照片的那个摄影师，他就特别想等。周围没有人的时候帮我拍一张， 但是一直等不着。 我说不用等了，他就特想坚持，说我等一等。我说等到什么时候？他人太多，就跟故宫一样，你没有说能等到你周围两米之外没有人的时候，没有，就这个程度。 就是泰姬陵人和我。 对， 是吧？永远是这个劲儿，是吧？ 人海和我， 哦， 人海中的我， 对，人海茫茫呀，和我， 因为他实在是太有名了， 对， 就肯定有很全世界的人都要去那儿打卡， 对， 而且又是印度本地，就是这么重要的一个打卡地， 膜拜的一个地方， 对， 哦， 再加上印度本身人口就已经， 对， 是吧？很庞大， 没关系，他们可以后期 P 掉嘛， 对， 就看 P 掉的是谁， 怎么能当着陈老师提 P 这个词呢？ 啊，对对对对对，不 P， 摄影师怎么能提到 P 这个词？哦天哪， 哦天哪，这是他们的技能啊， 是不是？陈老师。不是我挑事儿啊，哎，就是那个常老师说这个我不能忍，哎，你知道我不知道你怎么想， 这个技能一定要发挥出来。 对，刚才跟大家分析了一些都是跟旅游相关的啊，从咱北京市内到这个外地景区，再到咱们北京外地国外近处，东南亚像印度，这些消息都是方便最近呢大家的出行。因为又到年底了啊，很多朋友利用元旦可能假期有点短，春节期间呢可以来一个长的计划，所以最近给大家提供一些优惠的政策，或者是门票价格浮动的政策，可以给大家第一手的消息，好好的安排一下自己的旅游计划。当然了，安排好旅游计划之后，上路之前您要打开这个自己的行囊，看看有没有一个好相机，甚至一个好手机，其实现在也可以啊。当然了，如果是手机的话，就要看您技术怎么样哦，相机的话也是要看技术。总之，怎么能够把您这个出游的时候美好瞬间留下来，还是要靠一点个人的素质和技术。那有没有在短期内可以让我们快速增长技术的呢？我们今天请来了1.5位大咖，给大家现场讲述一下如何在旅行过程当中来这个捕捉美好的瞬间。那再次跟大家有请一下我们的2位嘉宾，第一位呢是我们的专业摄影师陈华琛老师。另外这一位呢是非常喜欢摄影和旅游的爱好者，网友，就是网上人称游泳的云，实际生活中叫长明的常老师，欢迎。 Hello， 我是0.5。 好吧，咱们进一段片花啊，片花之后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智享生活的这个专业的板块单元，让我们跟着大咖的脚步一起探索一下旅行当中摄影不乱阵脚该怎么操作呢？ 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北京时间的17:18，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智享生活》。现在进入到我们的主竞赛单元啊，主单元了，就是要聊一聊，让我们的大咖带着我们在旅行当中捕捉美好的瞬间。那现在主讲人陈华申老师上台领奖啊，不， 领奖。 陈老师，您就开始细数吧。其实这个旅行过程当中，这样吧，我觉得长明老师先提点问题出来，因为你们俩老在一起旅行嘛， 对 吧？就是过程当中总会遇见各种各样的实际问题，就是我们出发前想象不到的。 好， 您看常老师这么爱美，就是希望看到美景的时候美美的留下来。 对，还得把我特别美的东西留下来， 对 吧？对，这个先第一个问题，就所有人出行，尤其是我们要拍照片的时候，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带什么相机去。 这个问题就是每次都有很多人，朋友也好，就是在微信或者微博也就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出发之前应该带什么样的器材，很头疼啊，我有这么多这个镜头，我有这么多相机，带哪个好呢？ 是太多了还是不，还是就是有的人入门级还没买呢，都不知道怎么选。 都有，没买的少， 没买的想买，买了都不知道带哪个好。 对， 然后带了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用哪个。 那咱们分两类吧，两大类吧。咱们先分第一大类，就是菜鸟级。 菜鸟级 就我可能现在准备出游，而且我打算入手一个相机，然后拍一拍，但是确实首先技术上肯定不行，菜鸟嘛，而且选镜头我肯定更不会了。那所以这样菜鸟级的人应该推荐他一个什么的相机去拍摄。另外就是喜欢摄影，开始把银子都花在了钝镜头钝相机上，到出去玩的时候就真的不知道带哪款好了。所以咱们先解决第一个菜鸟问题吧。 其实现在我比较跟大家推荐的就是微单比较多一点。 哦， 对，因为微单它 像索尼那种就是，是吧？ 索尼也有，还有佳能也有，很多种品牌都会出，还有 松下 对，奥林巴斯啊都会出这个微单，都不一样，但是他们其中有一个特别大的优势，就是体积比较小。 你先别说优势哈，我觉得还有一前提，珊珊， 贵吗？ 哎，就不是贵不贵的，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打算花多少钱 预算。 对，好多人就问说我要买个相机，我要买什么样的呀？我就问你先别说你买什么样的，你先告诉我你打算花多少钱。 对，我也是这样，就是 然后让陈哥再来。 对对对，我也是这样，一个是常老师说非常对，一个是我一般都会反问两个问题，就是一个你想花多少钱，我会问他，哎，他说想花10000多，或者有人说花20000。然后第二很重要一次，我说您拍觉得代表你现在水平的照片发回给我看，然后再有的朋友发回过来，我就说这样吧，拿手机就可以了。 太隐喻了， 真的，就因为有的时候大家把照片发给我之后，我就告诉他不用相机，感受你的旅行，用手机拍吧。 英语有句话怎么说来了 ？Follow your heart， 跟着你的内心走。 对， 跟你的内心，连手机都甭带了。 是的，是的。然后呢，比如说有的，还有一个我问你，拍这个是什么用途？有的说，哎，我拍孩子；有的说，哎呀，我很喜欢拍旅行里面各种吃的；说我就是喜欢拍风景照。那我就因为他这三样东西，预算、水平和他喜欢拍什么，来跟他推荐不同类型的相机，是这样。 我插一句哈，就是我买相机之前，我把我的单反卖掉，然后我想换一个微单。 我劝常老师。 对，然后我就问陈哥，我说我买一个什么镜头合适？ 哎， 然后他就那个特别认真的跟我说你买一个35定焦吧。我说为什么呀？他说那个好多大师都用这个，我觉得这个特别不能完全的说服我。然后他又说了一句，他说那个能拍菜。后来就这一句话，我就觉得不管大师不大师，反正能拍菜，那我 能拍吃的。 能拍菜的意思就是它这个对焦的焦点是要近一些。 对 不 对？ 对， 然后那个光圈也还算比较大，然后就是携带很方便。 跟你们这样的人搭上话真不容易，你知道吗？哦，你知道我用了洪荒之力只搭上了一个这个镜头啊，叫对焦。真是不容易。比如说我听说我身边很多朋友啊，就是怀揣一个拍照的梦想，但确实技术上不太行，所以他们最开始说买佳能的那个标准头加上机器，那就是入门级比较好操作的一款，是不是？ 是的，就是标头怎么说呢？但是我现在旅行的时候，我也不是很推荐大家，非得带一个标头，因为标头，出去所谓的标头就50定焦，50mm 的定焦。我现在有些时候也会推荐大家，比如说大家比较懒一点，那带一个什么？带一个大一点的那个变焦的 镜头。我说，他说，哎呦，很多人说，那当然变焦头没有定焦头好用，那个它的、那个像素啊，什么那个 对人的要求高， 质量啊，没有那个定焦好， 看起来不那么像大师。 对，但是我是这么说，我说，一开始我们先获得了照片，在获得了照片的基础上面，我们再往上拔。如果你带一支定焦镜头，可能你很多镜头捕捉不了，那你捕捉不了了，那我们也讲不了什么成像啊，讲不了什么焦外啊，也讲不了光圈之类的东西了，是这样的。 陈老师，你能不能先对我们这种小白解释一下定焦和变焦的？ 变焦就是能拉回来收出去，就是一会儿变大、一会儿变小、定焦就是不变的，就 那 么大， 那个要手动，对不对？ 啊，就是 变焦是可以拧， 要走来走去。比如说，我要拍您拍个半身的像， 哦，它就根据你的距离，它在是调整。 定焦它就是固定的，就是基本靠走。 比较简单的说法就是，如果拍一张，比如说我要拍拿变焦镜头帮您拍张大头像，我坐在这里就可以了。如果拿个定焦镜头的话，那我又找到离您有一米远的地方可能要拍， 就是必须是固定位置和这个 跑来跑去， 就是拍照对象必须是固定位置的， 对 吧？ 对对对。 那那个标头是定焦还是变焦？ 标头呢是定焦镜头， 哦、 是50mm 的镜头。 哦、 对。 那我这种还是要适合变焦。 但是有的人也喜欢挂一支定焦，这样的话也比较有格调一点。 哎，就是我。 哎。 我跟春哥去了好几个国家，我一直用的都是定焦。 对对对，三五定焦也是很好用。 其实你知道为什么吗？不是装大师、是因为定焦头一般比较小， 对，薄。 它体积小，所以它重量会轻一些， 而且能用的一个 特别好， 能 拍出来效果很好， 而且能用在就是环境下应该比较多， 对 吧？ 对 对, 对, 对， 多数都可以，就它。 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它不用专门买一个摄影包。放在自己的旅行包里面，跟衣服啊，跟那些旅行的装备一起放在一起，就不占地方，也 就是懒人用呗。 对， 哦，特别好，我得到了特别有效的讯息。那刚才菜鸟型已经解决了啊，那就刚才有一种爱好者，可能他这个在技术方面并不是特别精进，但是他也因为喜欢这个东西，他投入了一些不同的镜头。那在出去旅行的时候，您是不是会根据不同的，比如说旅行的长短或旅行的目的地的不同，会推荐一些不同 的？是 的， 是的，就有的旅行目的地不同的话，我推荐的镜头也会不一样。比如说有的人说我要去尼泊尔，或者我要去那个肯尼亚这种地方，那我肯定会让他推荐他买一个大点的变焦的镜头、因为他不用离拍摄者非常近的距离，他很远的地方一样可以拍。那如果他要去一些比如说教堂特别多的、那个人文气息很近的，比如说什么圣诞集市这种地方的话，那我就劝他可能买个广角比较好一点。 哎，那具体你有这么多的镜头到底选哪样呢？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的知享生活再继续，我是苗山，稍后见喽。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一提起贵州遵义，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儿。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产量极低。第三，它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董香型，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儿也买不着啊？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400-919-6188。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Fitness, Makeup, Trading, 潮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小航，北京小河醉小雨，逃价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北京时间的17:31，欢迎收听前的听众朋友再次回到 FM98.2 AM927，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每个周五的数码单元，这里是智享生活，我是主持人苗山，欢迎你的到来喽。我们是一个可以看得到的广播节目，所以欢迎所有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您只要选择潮流梦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现场视频直播。同时如果您在微博上或者在易直播平台，也同样您搜索活力982，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样子。今天呢，和大家一起聊的话题呢，就是我们请来了大咖1.5位大咖，大咖会教您在旅行过程当中摄影是不乱阵脚，所以有请首先1.0大咖摄影师陈华琛老师，欢迎。 大家好，摄影师陈华琛， 是我们摄影界最帅的帅哥老师。 哎呀， 好荣幸啊！ 另外这一位呢，就是同样喜欢旅行还喜欢摄影的游泳的云长明老师，欢迎。 0.5好， 怎么跟对面那个人是0.5是？大家好，我是0.5长明， 我是0.5， 真的，因为 陈老师是1.5， 因为从体重上说，面积上表面积也算上啊。 对， 常老师也挺大咖，对， 是因为他们两个人已经大半一块儿出国出了好几趟了，而且就是形影不离，照片还互相探讨，还有一些技术经验分享，是不是？ 是。 对， 然后无论是 陈老师是我师傅，都是他赐的我，都是他指导我， 无论是微博上还是朋友圈，你看这两个人经常还互相艾特一下，然后技术探讨， 对对对， 不是他，还是他赐的我，对， 不是华晨老师孩儿他妈 知道这个事儿吧？ 知道知道，我们家孩子他爸都 也知道。好，不挑事儿了。好，我如果就是旅行过程当中，如果想拍摄美好瞬间，如果有什么问题，欢迎您随时发送短信过来和我们交流一下。那我们刚才提出了就是出发前的一些准备工作，解决了两个问题，一类是菜鸟人群，另外一类就是喜欢摄影而且设备齐全的朋友，怎么挑选？然后刚才这个怎么挑选的这个可能还剩那么一丢丢，是不是还没说完？ 我觉得这个挑选里面可能相机很难说让他在临出发之前再重新自换一个了，所以呢我觉得主要是在镜头上面还有脚架或者是闪光灯的上面会跟他们一些建议是这样的，其中刚才也讲了，就是镜头是一个比较重点的，就是他去什么地方我要根据他去的地方跟他建议他用不同的镜头，是这样的。 比如说欧洲和亚洲国家是不是不一样？ 我觉得欧洲国家就像常明老师说的，带一支35的定焦很 就够了， 很好，因为欧洲很多地方不是说那么的远，城市都比较小，但很容易能够接近到它的被拍摄的人或者是景，是这样的。 而且欧洲大部分就是人文景观多一些， 对， 当然也有35头已经很顺手了，可以用 35头、24头都可以， 而且还轻便哈。 对， 然后定焦比较适合自然景观丰富的地方吧？ 哪一个？ 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国家它的自然景观比较丰富， 自然景观比较丰富的话，比如说去一个什么刚才说到的什么泰姬陵啊、印度啊、 马来西亚热带雨林， 对，或者是那个 有很多动物跑来跑去， 那也就得用长焦了吧， 就要长焦比较多了。 要不然你 400的长焦， 你首先你得找得着，我觉得这得跟专业的人去，就是你进去吧， 特别好，就当我没问过这个问题。怎么样，怎么又跑到长焦，就我没问过这个问题。好，按照这个华晨老师你的顺序啊，我们提到了有设备的问题， 是， 然后下面该说什么了？ 设备的问题，我觉得有的时候，就今天我中午的时候还跟常老师探讨这个问题，就到底我们出去摄影设备有多重要。因为有很多，因为在摄影里面有人分说啊，他是器材党的，他是技术流的，他是那个键盘的，对， 键盘侠， 对， 键盘侠，然后分了很多种。包括我们之前我们也经常探讨到摄影到底是拍什么东西，特别是旅游摄影，有很多以前的老师说啊，我们摄影是光影的艺术，摄影要讲究构图。我今天中午的时候也跟常老师聊天的时候聊到， 用光的艺术， 对对对， 把钱用光的艺术。 对，我觉得可能怎么说呢，刚才常老师跟我讲的一句比喻我觉得比较好，他说我们写文章的时候是为了那些句法，为了那些形容词来写文章吗？并不是，我们是为了表达我们的内心的情感来写的。所以我觉得摄影也是一样，摄影我觉得应该是表达准确的，把当时你感受到的那些情绪或者是情感把它给记录下来。如果你想表现这个城市很繁忙，你想表现这个地方很安静，那你大部分的是用情绪来去表达它，那些构图那些光影只是辅助你来表达你的情绪而已，是这样， 是工具， 对， 是手段， 工具手段， 绝不是目的。 对的，是的，是的。 所以其实我们并不是说碰到美景就一定要拿出手机来赶紧咔咔咔，我觉得应该先用眼睛看。 哎，是的，哎，这点那个常老师我觉得也比较有发言权哦。 对，就是我们去法国的时候，然后那是我第一次去欧洲国家，特别兴奋，一直拍，然后他就在后边就像一个魂儿似的，就一直说不要着急拍，先看，先听导游讲。但是真的，我觉得很多人， 对，但 去自己梦想的一个地方， 特别是第一次，那个 很难静下心来去听完了再感受，然后再去寻找，真的特别难。你总是看到了啊，好美啊，然后就直接就咔咔的去拍。然后我每次回来整理照片的时候，我都默默的跟自己说一句话，就是你着什么急呢？就回来再看的时候，当时看的时候可能感觉还是挺新鲜很有趣，但是你沉淀一段时间，几个月甚至几年之后，你再拿出来再看的话，有很多不满意，这个不满意我觉得就是急躁造成的。 但是就是我们去一个地方的时候 忘了在哪拍的 然后回来再看照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匆忙，就这个匆忙不光是技术上说对不上焦，很多匆忙的是你会发现你所表达的你所看到的东西和你拍下来的东西不是一回事，你拍下来的层次就浅了，和你看到的感受的是不同的。 对，其实比如说啊，就我妈和我小姨以前我带他们出去玩，他们看见什么博物馆就夸照，照完之后跟我说，哎呦你看那画啊，就是虽然我是外行，但是咱们有的时候要看一看不同时代，他们是在这个画的这个不同画家的风格画派，其实你是能分析出来的。然后在不同的年代，那个时候凸显什么，凸显什么是美的，用什么色调，你会发现每一个展厅随着年代的这个陈列，它会有反映出的风格不一样。包括，但是我妈和我小姨看到的是什么？你看200年前的这个姑娘穿的裙子，现在看都不过时哎。然后他们俩就夸照，照完之后，我当时就说：“我说你们先看看吧。”他们就不听，等回到北京拿出相机再看的时候，他们说：“哎，这哪儿来着？”还一想不起来在哪儿。我说：“如果你们只是想记录，那手机就够用。而且手机现在一旦有联网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地理位置的连接， 这个是很好的。 对，还帮助你。所以如果你只是想记录，我觉得你还省的事儿，不用办这个相机 了，就随便拍一下就 OK 了。 对 对， 我是觉得你要是想背一个相机，带着不同的镜头，那一定是当你看到一个画面感动你了，你想把这个瞬间留下来。或者你偶然间发现了一个瞬间，你想把它留下来。 对， 一定是有感情在的。 是的。我自己有一个比较感触深的地方啊，是我自己真身的经验啊。可能大概在12年前吧，就那时候我帮比利时旅游局工作，然后我们要在短时间，在大概在15天，要拍一本书，图书叫《深玩比利时》。然后当时我第一次去拍了，后来我们第二次又去了，去两次。第二次去的时候，我就在那个地方拍，然后我就问，哎，这个城市真漂亮啊！然后人家旅游局就告诉我， 说， 对，陈老师你已经来过。我说真的吗？我哪有来过这个地方？我觉得我没有来过。然后后来到什么地方，我想起来了。当我把相机放下来，我们中午吃饭的时候，我进去，我说， 就记着吃饭的地儿。 对，我上次来过这个菜馆，而且你们也是点的这个龙虾。我说哦， 哎呦，你看看，一不小心 是好吃的才 行。对，然后我就想起来，因为我那时候把相机放下来了，因为我们可能摄影师的时候没有说像大家去旅游一样啊，可以慢慢感受，可能导游在那边讲解的时候，或者媒体团在那边讲的时候，我们摄影师就抓紧时间在这边咔咔咔的赶紧拍，因为你不想这么多人等着大家等着你，然后你再慢慢的搞创作嘛，我就要顺序在那拍。但是我拍的时候，把所有人讲的这个城市关于这个建筑或者关于这个人物的故事我全没有听，结果我去那个城市，我第二次去就跟没去一样的， 没记住。 对，连那个城市名我都没记住，直到吃饭的时候放下东西了，哦，那个时候不用工作了，那个东西才在我的记忆里头。是这样。 哎呦， 你比如说咱们出去拍节目，尤其是拍戏剧，有的时候我去看戏啊，然后就拿着长焦对着镜头，对着这个舞台去拍，就一直在琢磨怎么才能在那个一瞬间，哎呀，他要翻了，然后他要那个水袖要甩起来了，我去拍这个，然后回家再一想，他唱什么了？他唱的怎么样？他到底表现的怎么样？ 对，为什么甩那袖子？ 对，你已经完全想不起来了，或者说你并没有真正的去感受那个戏曲的美，可是照片确实拍出来可能效果很好，还是有些遗憾的。有的时候就觉得，其实不拍也挺好的，好好的去看。 所以有的时候首先要想明白，像刚才节目一开始，华申老师就说，你拍这相片是要干嘛的？是为了在朋友圈里面炫一炫的，还是要真的是发现很好，自己想留下来的？ 是的。 是这个出发点的不同，也决定了你就是拍它为什么的理由。 是的，刚才常老师说那个故事，我想起了我自己曾经在看一个电视节目，它是一个纪录片来的。这个纪录片大概讲的就是有一位应该是法国，没记错的话，一位摄影师，他是国家地理杂志的摄影师，他呢要去捕捉，他就是领着任务要去拍到那个高山上面拍一个雪豹，那个雪豹一直没出没，他就耗在那里一直等，哇，经历了千辛万苦种种的困难，然后他还在耗在那，所有人都放弃了，他就耗在那里等。 然后他就自己说，我一定要这次我一定要把这个照片拍到，然后因为社长对这个很重视的，但是到这只雪豹到最后出现的那一瞬间，因为那个雪豹特别敏感，它对环境一点点的声音和气味都可能让它跑掉了。当它出现的时候，摄影师在那呆呆地看着，没有拍任何照片。他知道他心里跟自己说，哎，这瞬间太美了，可能我的拍照就错过了我感受这最美的时候了。就这样， 然后他就独享了，然后别人也看不见这照片。 哎，对，就是这样的。对， 哇，所以就是在那一刹那，我相信他 心灵可能是 心灵有感应， 对， 然后整个画面就是无论有雪豹还是有后面的环境还有美景，它是整个的画面给他的感动。 对， 我想那种是对他是很有震撼力的。 是的， 哎，所以其实我们刚刚提到了，就是每次拍照片出去的时候，当有人问你无论是带什么器材出去，还是说我想去哪儿拍，推荐带什么镜头，怎么拍，这些一切最开始的问题，你应该问自己，你拍这个图片是为了什么， 对 不对？ 对。 如果您就是为了就是难得去一趟您喜欢去的旅行的话，你就不如拿个手机了。你首先去好好玩，玩完了之后记录一下而已。如果以后再有机会的话，你会发现哪个地方美景特别的好，第二次去的时候你再留下瞬间，其实 这 样更好。 这是一个好办法。 我记得有一位舞蹈家就曾经说，就是大家都在问这个舞怎么跳，但是没有人问你为什么要跳舞，其实就跟我们拍照片是一样的，就是你到底为什么，你是为了给自己留下一个记忆呢，还是就是为了很多时候我觉得好多人现在就是在朋友圈里去炫一下，就是我希望不要本末倒置，当然其实我也是这种人哈。有时候还是要反思一下，就是为什么要拍。 不，你发的还是带动了我们， 是吗？ 很想 你喜欢看是吧？ 对，我其实这样，我不是一个特别爱发的人，但有时候我也懒，偶尔赶上了，我就会 是你是特懒，因为你都不怎么给我点赞。 对，我是这样的，我是那种朋友圈我看的，对，我朋友圈其实也很少看，但是我但凡今天有空看一会儿的话，我是还挺喜欢点开旅行的图片看看， 是吧？ 因为我自己我是一个喜欢旅行的人，但是我是属于啊不太爱拍的人，说实话，我一般可以在一个地儿站很久。 然后都不拍一张是吧？ 对，我真的是可以在比如说在一个广场的中心，我可能这个城市只待了半天，但是我这辈子都不会忘了，就是什么人经过我的身边，哪怕冲我笑了一下，我到现在想到一个城市就能想到所有人经过我面前的时候的样子。 哇塞，这感觉也挺好的，真的，你能记住这些也很难得。 所以我有时候特别建议就大家能够在那个在那个城市广场或者市政厅广场坐下来喝杯咖啡，放下相机感受感受，我觉得这个也是跟那个苗山老师说的一样， 对吧？所以就是你感受完了之后，等你再拿起相机的时候， 哎，有感， 你可能就知道要拍什么了。 对 吧？ 是这样的。 我觉得首先了解你所在这个地方是什么样的地方。 是的。 我想知道华晨老师，就是刚才简单提了这几句，就这么多旅行这么多趟，而且包括跟那个长明老师一块出去过，有没有给你印象特别深刻的，让你就不得不拿起相机，不是为了工作，就是想留下这美好瞬间的时候 啊？有这种时候太多了， 给我们讲讲这个事。 对，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现在摄影对于我来说，特别是在旅行摄影里面，我觉得我经常是跟自己这么说的，我说我要拍就要拍那些感动我的摄影。哎，通常是有很多时候而且我发现一个规律啊，我自己总结出来的，如果我没有带着任务去拍，不是说我带着什么我今天要完成，对，带着工作去拍，我的心情放松的时候，我能发现更多的美。 是， 有的时候我说，哎，我带着旅游局的任务，因为我经常帮旅游局拍宣传片，我带着任务的时候，那可能我的发现的那个美看上去稍微，我自己对我的评价就稍微有点降气，但是如果我不带任务，今天不需要拍，今天可能我喜欢就拍一张的时候，那可能那些照片我觉得更加能够打动我自己。是这样的。 他们是职业摄影师，有自己的套路。我也认识啊，我也认识一些这个摄影师和这个包括记者。就他们在干活的时候，他们拍出来的照片和他们没有工作任务的时候拍出来的照片不是一个风格。 放松啊。 对，就放松之后，他拍出来的东西好像更有亲情。 哎、那当然，金主爸爸站身边和不站那是能一样吗？ 对啊，就是，就刚才陈哥说的匠气，就是他会有一些或者说对自己更严格的一些套路吧。 嗯、 然后这些套路大概就是更符合，比如说。他在拍的时候他就知道哦，我要给杂志这个封面要留出哪个地方是要写字的，这就是很专业的一些东西。我的广告我是要在哪儿要把它留出空 白 了，所以这就是他们的一个算是一个职业习惯。 对， 但是当他真正的去拍自己想要的照片的时候，就完全可以抛开这些套路，这些非常应该说 记录我自己内心感动 的很机械 的 东西，就是自己去直接记录， 不用考虑那些了。 黄石老师曾经在哪个地方的时候让你印象最深刻，留下美好的瞬间的旅游目的地？ 印象我自己个人比较喜欢的就是普罗旺斯 啊、哦，普罗旺斯、 法国南部、 法国南部 是我自己去这么多趟，就一次一次我到。最近的一次是去年啊，不，今年的 今年夏天， 对，今年夏天七月份的时候我已经去的，我觉得我已经算不起第几次去了，但是我每一次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的内心都会很感动，我都觉得哎呀这个地方好美啊，就是有这种感受。 你跟我们讲讲嘛，最美的那一天外面是什么样子啊？谈谈我们这些没去过的人。 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可能常老师比我更专长， 作为专业语文老师的常老师来说用您那曼妙的文字给我们描述一下那个不一样的午后。 普罗旺斯啊， 我觉得可能是我们上次去普罗旺斯 我们上次去普罗旺斯的时候呢天气特别热，就是比往年都要热，一般我们去 的那个时间来的比往年的 晚一点然后那年就是热的特别早，其实平时按照我们掐着那个点去的时候正好是薰衣草刚刚就是盛放期，但是因为那一年太热了，所以它就已经开过了。我们去的时候呢很多薰衣草的这个地方都已经是收割了，很多地方看到的是那个薰衣草的杆儿。但是呢就是后来阳光特别暴晒，然后就是你会觉得在那个阳光暴晒下的 那 个 气息，你是 很奇怪， 你 会觉得有就像有那种灵光似的，哗一下把你放到了一个场景。因为那个薰衣草田人也不多嘛，当你走进去的时候，就是那些小虫子噼里啪啦的往你脸上撞， 一下把你从美景拽回到现实。 对，拽回到现实。但是俯下身就是。拍照的时候陈哥一直在教我们蹲下你蹲下，你透过那个薰衣草的那个杆儿，然后再去看那个纵深的那个效果的时候，你会觉得还是很梦幻，虽然有虫子但是还是很梦幻。然后就热的不得了，我就一边拍照一边那个就那个汗就进了眼睛。后来我就不得不在普罗旺斯我买了一瓶法国眼药水，就太热了，但是还是很值得的。我现在去看暴晒下的那个薰衣草田有别样的美。然后我还给琛哥拍了一张非常非常那个虚化 的 照片，特别经典，就是他远远的站在那个薰衣草田里边举着手机在拍。然后 你有没有发给我这个？ 就没有。但是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只能看到是他的身形，我就特地把他那个美貌给那个虚化掉了，你知道吗？ 美貌， 对，就是故意的，就我就是故意的。 哎，好嘞， 我觉得可经典了。那个 是个背影吗？ 不是个侧影 啊，是个侧影。 对，就是一个摄影师工作的样子。 你能想到，其实，在那个午后阳光那么烈的时候，有很多这个叫什么呀，静物，它都已经有点虚化了。然后呢，琛哥也 虚化了， 虚化了， 就整个人都晒化了。 对， 很好玩。 但是你知道，有时候光好。光好是一个好照片的前提。 对，的确是光 影是不同的光线用不同的方法拍吧，只能是这样说。就是因为我觉得旅游摄影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就是你无法去选择你一定能够看到什么。当你人到了这儿了，这个景点你就是这个时间点，你不能改怎么办？你只能是根据这个光线条件调整自己的拍摄计划。 就这一点的话，我其实在平时有些时候跟朋友们分享的时候，我也经常会分享到这常老师刚才说到的这一点。很多人说是不是专业摄影师拍出来就是比那个业余的或者非专业的摄影师好呢？我说不是，我说专业摄影师是什么叫专业摄影师，无论今天刮风下雨，无论你今天心情好不好，无论你只有昨天睡得好不好，今天在这个时间之内出现在这个地或者这个地方里面半个小时或者半天， 必须这张照片就要完成。你要把这个地方特有的那种气息，或者它特有的人文的这种景观，你就要在现有的条件或者现有的天气状况之下，你把它拍到或者表现的最美就 OK 了。 就跟除了做饭一样， 对， 你会发现就这么说吧，有些网红店它可能就是这一个东西，这一段时间好吃，然后特别红，可是呢过一段时间它一个是水平下降了，一个是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你会发现好的饭店就是无论什么样的天气，无论它买到什么样的菜，它可能这一个道菜没有网红的那个店好吃，但是它整体它是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这个饭店。 这点我跟常老师特别认同，我因为我经常在上课的时候我也做过这个比喻，我说很多人说做菜做得好吃你就要去开一个饭店，我说错了，这一点就跟做摄影师一样，一张照片的好不能作为一个专业摄影师，因为你要做一个菜好吃，比如说我要做一道水煮鱼，这道水煮鱼今天来了60桌365天，每天每道菜这个水煮鱼出来的味道都是一样的，并不是说我今天发挥的好，我今天心情超美，我做一道特别好吃的菜，做不了。摄影师也一样，摄影师并不是说拍的一张照片他可以成为一个专业摄影师，而且是他的平均的水平要拉出去都在一个水平面上面， 大数据才能说明问题， 对， 一张两张不能说明问题， 对，你就是灵光乍现可能是会拍一张两张非常好的作品，但是真正的让你去干活或者说你 就碰上很多问题的时候， 是你是 比如说今天下雨或者是今天相机坏了， 这就是我刚才下一个问题想问的，就是在应对不同的情况下，就是对摄影师本身是有很高难度的考验的。 是的， 比如说我们刚才这华晨老师说同样的一个景点，就是普罗旺斯拍薰衣草这片，同样一片薰衣草田，你去了无数次，你会发现今天去和明天去的阳光不同， 是的， 然后风力不一样，然后呢比如说薰衣草的这个有多紫，紫的度也不一样， 对， 所以每一天呈现的都不一样。那你拍摄的时候，如果想同样拍出美片，如果同一标准的话，那你就需要调节各种调度各个部分，对吧？ 是的，因为它是一个照片，一张好的照片是很综合的，不是说我就是曝光正确了，我就是那个构图美了，它就是一张照片，好的照片。有的时候一张照片可能构图很美，你也挑不出毛病来，光线也挺好的，但是它一张没有温度的照片，我觉得 就是怎么也感动不了你了， 对，也跟你很有距离感，它不是一种你看这照片之后你会在想哎呦我在这就美了，我在这多美啊，我觉得照片应该是这样的。 你说完了这个，我都决定劝大家，如果没有特别强的技术，您就带个手机吧。现在手机的拍照功能不错， 现在手机的功能是越来越好。 三星上个月都已经出4摄了，是吧？ 对，我是看到那个广告了， 对吧？都已经有4摄了，您还难为自己，没事抱一个大相机，抱一箱子大镜头，然后换半天，然后结果其实 对，所以我们特别不建议生手买好相机， 对， 就不能叫好相机啊，我们特别不建议生手买操作复杂的相机。 是的，就跟刚刚考完驾照之后买一辆超跑一样，你驾驭不了它，出来的效果还不如手机。 所以设备好设备多都不说明问题，这些设备也好装备也好要根据您的技术循序渐进，对不对？ 是的， 包括跟社会阅历， 对， 为建出的国家，然后呢去见过的人，见过世面，其实都是有成正比关系的。 是的， 所以为什么说一幅摄影作品就是一个作品呢？这个作品就是代表的摄影师当下的心情，不代表他一直以来的心情， 对， 也不代表他未来的心情，就是当下那一刻。 是的，是的。 但是这个当下的心情中蕴含着所有他的内在内涵都在里边嘛。就是一个作品，包括什么？你走过的路，吃过的饭，喝过的酒，爱过的人。 哎呦， 看过的电影。 哎呀，好，我们这个时间这时段又差不多了，咱们最后啊预告一下，下个时段我们要打开陈华琛老师的背包，因为很多朋友都会很感兴趣，就摄影师每天背一个大包，里面装了无数个镜头，然后呢，照相机到底用什么型号的？今天出去拍又用哪个镜头？到底是怎么倒腾这些设备的？咱们幻化出来看看陈华琛老师的背包里面到底是长什么样，好吧？好，稍事休息，这里是智享生活，我是苗珊。如果您想收看到我们节目现场的样子，都欢迎您随时掏出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那听一段广告喽，稍后见。

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北京时间的18:03，欢迎收听前的听众朋友再次回到 FM98.2 AM927 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每个周五的数码单元，这里是智享生活，我是主持人苗珊。今天呢，我们要约摄影大咖教您在旅行过程当中摄影不乱阵脚。再次有请我们两位大咖。首先这一位呢，是我们专业摄影师陈华琛老师，欢迎。 好，大家好，摄影师陈华琛， 欢迎陈老师。另外这一位呢，是热爱旅行热爱摄影的语文老师 政治老师 、啊、 对对对。 好，另外这一位呢，是热爱旅行热爱摄影的政治老师常明老师，欢迎。 大家好，我要再说我是0.5已经变成2了，就 你现在 说四回0.5了，我就是2， 你现在已经快1.5了。 好吧， 本来以为就是陈老师是个1、然后呢常明老师是个0.5，因为爱好者嘛、一听倍儿专业，现在已经升级了。 1.5, 对， 已经变成1.5了是吧。 你们现在好，你们现在已经加一起2.5了、 对， 再加俩零。 总之今天呢，对，总之呢，我们就是有丰富的经验，还有技术角度，都可以给大家讲讲，就是旅行当中到底是应该怎么才能留下美好的瞬间。也不光是一定有好的设备，就一定能够有好照片。最重要的就是刚才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跟随您的内心去感受您的旅游目的地，哈，感受您的旅程。那刚才最后这个时段的一丁点时间，我们也是跟大家做了个小预告，说这个时段呢，我们将会好好探访一下这个专业摄影师他们的随身背包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今天我们就请来了陈老师，背着他旅行的大行囊到我们现场的直播间，让我们一起一探究竟，到底大背包里都有什么呢。然后噔噔噔噔，现在有请陈老师移步我们的表演区。 好的，表演区， 我们的表演区啊，专门给陈老师摆了个大桌子，一看那个包的这个分量啊，我一拎就没拎起来。 摄影包， 对，摄影包哈。 对，大家可以掂掂这个分量啊，我觉得 我不掂了， 体验一下什么叫搬砖。 这个我觉得，因为我之前邀 陈老师，您对着麦克风说一样， 对 着 是有那个20斤左右，对，11.多公斤，对， 20多斤。 有的时候可能把、 好像还不止，我感觉 把那个笔记本电脑拿出来可能会轻一点点啊、这就是我常用的书包。 这日常旅行你都会、 是这样的，前面没有拉链的，是反过来的、是在它从它的背后。哎， 现场听着拉锁声啊，噌噌火。 对，这就是所有的我常带的这个相机了。在我的背包里面，我说一说我现在有什么东西啊，大概是有。 陈老师，把您的背包侧面给我们竖起来点，让我们看看。 侧面 啊，不不，就对对对，就是这样。哇， 哎呀， 还有小格子，你看这是。 对呀、 好细致的男生。 对 对。然后 给我们介绍一下每个格子都装了什么吧。 这个里头呢是放的一台微单。这个微单就最近比较流行、比较热门的 EOS R 系列的一个微单。我配了一个24-105的镜头，因为这个焦段的镜头比较方便。它可以怎么说呢？可以基本上不用换镜头的条件之下，就是可以 能够囊括大部分想要拍摄的内容。 对对对， 就是无论是拍人还是拍景，24-105基本上都可以。 然后呢、 OK 了。 这里呢是我的另外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专业一点的，就是5D4，对， 5D4， 对， 这个是照相机， 佳能的机身， 机身，这是一个机身，它的镜头在这里，这是我配备的另外一只头，这个头呢，也就大家常说的小白，对。70200， 就是镜头都有自己的那个小名。 对，70200，这个70200的时候，有时候拍那个人文的时候比较方便，它不用靠得太近， 也不会给人造成这种压迫感。 这个拍出来的效果到底他擅长于什么？这个小白镜头， 这个他一个是他的虚化比较好，另外一个就是刚才像我说的，他不用去打扰到那个被拍摄者， 你就远远的看， 远远的 悄悄的拍就 OK 了。 还没有达到说拍鸟或拍野生动物的， 拍鸟得600， 对，它起码到400到800的焦段才可以， 所以它还是一个偏长的长焦，对吧？没有那么长，中长 还好吧？ 普遍的吧， 对， 就一般大家影友们常说的大三元集中的其中的， 对，反正这个分量大家想一下吧。 对，但是很多人，很多摄影爱好者就喜欢。 就喜欢沉是吗？ 对，就喜欢沉。但是我现在啊，我自己个人的话，我自己比较喜欢轻便，因为啊， 岁数大了背不动嘛。 你的身子骨实在是， 对，大家都越来越粗嘛，对，是的。 对，因为啊，而且还有一个啊，我不知道苗山老师有没有一个这样的感受 啊， 就是如果说有朋友说帮你拍一个照片的时候。怎么说？说大家拿一个手机帮你拍一张照片嘛？哎，你可能各种各样的动作就出来了。然后他说：“哎，那个苗山老师，我帮你拍一张照片吧。我让刚才拿一个这么专业的相机拍的时候，你一下子哎， 就要正经起来了。 我的手放哪 好啊？真的假的都要正经， 就是整个人变紧张起来了。 对， 所以呢，有的时候我就是总结出一个经验呢、啊。”相机体积越大的时候给被拍摄者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反而你拿个手机拍的时候哎，拿个小手机一拍大家各种各样的动作都会出来， 对， 是吧、曹老师应该这个也是有体会的， 这就是我出去带小相机的理由之一。 所以你拿这个相机去被拍摄者的时候，被拍的人他没有 什么，也相对心理上轻松，这样你拍出来的照片也是更自然一些。 新的相机它有这个翻转屏的功能， 哎呀，陈老师冲前面的镜头给我们展示一下翻转屏， 你看 说也要冲前面说。 对，翻转屏的功能有什么好呢？就是我有些时候去到一些、市集比较多的时候，我就把它放在手里面，看着自己的胳膊走，我就用这个大拇指在这边， 你的这个手腕， 其实我的这个手已经把这个相机已经拍了， 你的这个手腕起到了一个稳定器的作用。 哎，但是我也可以假装再检查一下，哎，这个相机，哎，怎么回事呢？就已经拍完了。 陈老师学坏，他在教我们怎么偷拍别人。 是的，其实对，这个是独家放松秘籍 啊。对，就是因为如果你这样拍人的时候，对方就会很警惕，特别是我今天也跟常老师说到的，女性摄影师的优势，比男性的摄影师要好，因为男性摄影师去拍一个女模特。不过女路人或者儿童的时候、大家就心里就在想，哎，她在干什么？然后但是你是女性摄影师的话就没有这个顾虑。那但是我还可以通过翻转屏，我可以这样的拍，或者是有的时候是这样的拍的时候，他就没有这么的警惕。 而且翻转屏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低级位，就是我们蹲在那儿或者趴在那儿拍的时候、 对，或者直接把它， 对，你不用就趴在地上 或者是举高了， 当对高高的拍摄的时候，你是可以看得到你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成像。然后当你低级位拍摄的时候呢，也可以通过翻转屏来这个了解一下这个你的这个构图怎么样。它实际上是给摄影师这个体力上还是节省了一些的。对， 是的，是的， 而且也比较方便的捕捉好的画面。 是的， 而且这款相机最大的好处就是您看一下。它的重量的话，完全它其实它们的在成像来说，它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很明显。当然了， 对， 要很专业的来说，当然会有区别。但是就旅行摄影来说， 就我们发朋友圈是足够。 对，我觉得这个相机已经， 其实我发朋友圈手机就够了。 比较专业的，所谓的比较专业的、比较沉的这个相机，所以这款相机也是我比较旅行里面比较推荐的。然后呢，当然还有我的闪光灯，闪光灯呢，我自己因为这些两台相机啊都没有那个闪光灯，配备闪光灯的，所以呢我自己就配备了一个特别小的，我的目的就是不占地方，而且轻便，我要的目的就轻轻的补一下光， 然后需要的时候稍微补一下光就 OK 了。 对，有的时候比如说拍一些说哎呦我大白天的时候难道还需要闪光灯吗？ 需要 啊，因为有些时候啊在逆光的条件之下，我就是给的人的眼神光补下一个小的亮点，这是一个 神采奕奕怎么表现、 要靠 闪光灯。然后呢还有我的这个是我的卡包，这里头可以收纳着2、4、6、8、10、12张卡， 什么样的都可以放 SD 卡和这个 CF 卡都可以放，这样的话就比较管理的比较好一点。 这一定不能丢了，这一丢了前面全白拍了。 对，常老师丢的一般都是镜头盖。 哎呀别提了。 然后这只头呢是就比较专业一点了，当然分量也比较专业啊。这一看就是这个头是对11-24的头。11的是什么概念的？11的概念就是我离您大概有1米远，我可以帮您拍一个全身照。 嗯， 对，就不到1米远啊，就可以拍到一个全身的照片了。这个镜头呢也是非常专业的一只镜头。 但是会把你拍变形。 哎，对，是会变形的。然后呢还有我的这个包，这个包就是比较重要了。这个包就是里头有我很多这个滤片都放在这。 哦，滤片。 对，滤片有什么用呢？比如说这张，就这张滤片来说吧，这张滤片就是常老师应该看过用啊。这个就是比如说我去到这个目的地的时候，它并不是黄昏，但是 当光太亮的时候， 太亮了。比如说我到了时候， 就等于给镜头戴一墨镜。 对， 哦、 就是到了两点钟， 就给他戴一个， 就把这个 偏光镜 片放到前面去。哎，一下子它就可以出来把 大白天的就拍得像黄昏一样， 压暗它下来。当然了，比如说我也可以拍出黄昏的效果，放在这地方大家能看得出， 对， 它是一块渐变的一块。 嗯， 哎， 你还可以通过它这个高矮的这个调节，然后控制这个整个照片的这个明亮度。 你看这个就减光镜，就是一个渐变的减光镜，它就可以把比如说正午的天可以把它压暗下来。 对， 大家可能 这样 就 不会曝光过度 这个问题哦。 哎， 就是哎呦天爆了，底下的东西又逆光， 对， 那怎么办呢？用这个渐变这个滤镜。 我们小时候看日食都这么干，就是那时候没有渐变镜，我们就弄点那个 玻璃上面 涂抹汁，道理是一样的。 对，那个时候对，没错，那些这些照片基本上就各种不一样的渐变镜。对，这个 它这几个小玻璃片可贵了。 对对对。 原来华晨老师专业的摄影师，就是把这个一般咱们做 PS 的过程， 对， 人家挪到了拍摄的过程当 中。哎，你太聪明了，就是真正的摄影师，他是把后期的东西在前期就已经控制得特别好。 哎， 对，只有业余的才完全靠后期去拉， 业余的完全靠 APP。 我们也会把那个前期的一些，比如说我想好这个地方，我要之后可能要补一个什么东西，我就会提前的把这些素材把它全拍好了，是这样的。这是一个滤镜包，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我的一个小的脚架。 这个太袖珍了。 哎呀，这个脚架非常小，它这有一个好处，非常轻。 跟 刮胡刀 似的， 刮胡刀 就是那么这么大的一个小脚架。 像你那个大内密探008，你以为它是个脚架吗？不，它是个胡子刀。哦，不，你以为它是个胡子刀吗？它是个三脚架。 对，其实这个东西它可以把我的这个5D4足足可以稳稳当当的支持的，因为它不占地方，就放在我包里面就可以了。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哦。 哦， 然后我还有一个，哎， 神器， 这个是我在淘宝上面搜的。因为有的时候是什么用的，这个看上去是这样的， 拐棍似的， 很 章鱼架， 是不是没有什么结实，不怎么结实啊。但是这个有一个好处啊，它可以抓住任何的一个地方。 什么什么，沈老师再说一遍。 它可以抓住任何地方，你可以把它盘在树上，或者是一些没有平面的时候 看得到。 当你没有平面的时候， 对，当你没有平面的时候 对， 这个树太小 了，你非要把它挂在话筒架上。 对，可以的。嗯，对，基本上我的相机包里面就是这些东西。平时呢，这个里面会放一个笔记本。 嗯， 但是我今天呢没有笔记本，还有一个当年买的这个，大家猜猜这个是个什么？哎， 这个是一个什么收纳袋啊？哎，我知道了，做光板用的，对不对？就是这光板这是什么？ 不是 啊，不是啊， 不是， 这是一个相机的雨衣。 哦， 对，防雨的。 再见。 对，防雨的。 猜错。 因为有的时候有雨雪的时候， 比如说你有些去掉一些 国家或者地区，它那个地方就是雨季，你躲也躲不了，那你总不能有个人一直帮你打伞啊，那你可以把镜头套在里头，就隔着这个雨套来拍照。 没关系，就是大家如果不买这个用塑料袋也可以。 对， 就是 塑料袋， 对，你就是怕不怕寒碜就行。 对，哎，对， 没关系，我们不怕寒碜， 主要是看上去很专业。 对，主要是看上去很专业，一般其实塑料袋全都能够， 对， 是不是？而且总的来说相机它的也都有防水和防雪的功能。嗯， 对，相机，但是现在很多相机都是说有，我有轻微的那个防雨箭啊，雨滴啊，那样的功能。 但是尽量我们还是， 对，稍微，但是因为有时候镜头我们有些时候，大家可能留意到我的镜头很少加那个 UV 镜，很少加，所以呢相对来说我又要保护好镜头，是，这是我的任务啊。这是我的相机包的所有东西了。 哎，那华晨老师最后啊，我们把这些设备现在从那个行李箱里拿出来，背包里拿出来，都铺在我们的桌面上了。然后华晨老师能不能对着我们的麦克风，最后给我们总结一下，我们拿出这几样产品和设备都分别是什么？ 好的，那我一一的再重新介绍一下，这是我一般常用的出差的一些装备，其中包括这个佳能 5D4 的这台相机，70-200mm 的这个镜头，变焦一支，还有这个EOS 这个比较热门一点，EOS R 系列的这个微单24105的这个镜头配备的，然后一支小的闪光灯是，对，320，还有一个卡包，然后还有我这支11-24的一个大的一个广角，对，还有我的滤镜，对，基本上就是我的这些常用出差的一些装备了。哎，还有我的两个迷你脚架， 这两个脚架有一个是三角的，还有一个是可以软体的， 对，可以爬树的三脚架。就是这些基本上了。当然了，还会， 我们印象里， 他听不是，他说的好像特轻松， 对， 就这几样了。就这几样了 啊？对，有时候还要多呢。有的时候 就这几样，就直接就是我觉得就是搬砖的感觉，太重。 对，就这些东西加起来的话，连上摄影包大概可能也有差不多20斤，连上笔记本的话，那足足有的了。 25-26斤了，要。 对，所以我们有时候出去玩的时候，就是一个团的人，比如说在玩什么就输了，就是惩罚，就是给华晨背一会儿包。 哎呀， 对，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惩罚方式。 这个包你背的吧，就这样的了。 但是我从来都不给他背，太重了。我自己相机，我就每次我都出去纠结什么，就是我带几个镜头，我带哪个镜头，最后。结果一定是带最小的那个， 对，就 带最轻的镜头出去， 带一次就够了。 华晨老师，这个背包里面的设备是你的基础款设备吗？ 对，是我的基础款设备。 哦， 对。 如果有一些特别的一些目的地的要求，环境的要求，还会添加。 对对，比如说如果去一些，比如说那个肯尼亚，去这种非洲的国家，那可能这支镜头完全就不能那个满足我的要求了，起码是400-800的变焦，是这样的。广角的话也是肯定要配备的了，然后大变焦这个24105，虽然他可能有很多朋友说，哎呦，这个24105太普遍了，这个套机头，但是呢我觉得轻便能够把轻松的把这个图片给获得了，我觉得再说进一步的提升，这是我自己的观点啊。然后基本上就是这些装备。 谢谢陈老师。 鼓掌。 这里边基本上一多半咱不是咱，我这个水平是用不上。 我也用不上。我用得上我也不想用。太重了。 我刚才回头看了看那个长明老师，我发现我们也不是一个级别的。所以咱俩不是一个级别。我这种小白可能现在能用得上的就是单反的那个基础头。如果太复杂的头我也掌握不了。 对。所以我 其实也没有必要买太复杂的东西现在，而且现在的相机啊，它做的越来越智能，就是你即便是小白直接上手都可以拍出非常好的照片，所以我觉得现在在器材上大家不用特别多的去纠结， 不用太纠结， 对，只要如果是当然前提是如果钱够的话呢，直接买最新的机器，然后这样的话它这个成像效果很好， 对， 关键我觉得还得提升审美吧，提升审美，提升这个，提升这个自己这个技能。 要什么自行车啊？这个太难了， 这是最难的。 对， 嗯、 我看刚才华晨老师又拿了手机，这是安卓版的， 对对对对， 这么国产的华为吗？ 我这个是 vivo 的手机， 哦、vivo， 对对对，一款我最近比较喜欢、比较用。 这是 X23还是 Next？、嗯、 对，X23。 X23，这是我个人也比较喜欢的，因为首先炫彩版。 是， 就拿出去就特别炫。 我们在节目里面做了一个横向测评，在近一两个月出的手机里面、，vivo X23和华为以及 OPPO Find X，他们全部做到了一个全视全面屏、一个呈现，所以它全视全面屏和屏下指纹的功能对于这个 vivo 呈现很好。另外，华为胜，当然它也贵啊，但是它胜在哪儿呢？它在夜景拍摄方面做到了二代。所以夜景更加成像清晰， 是的。 但是 vivo 首先它夜景也是不错的， 对。 我就关心哪个自拍好看呀？反正我苹果已经不行了。 很多这种自拍功能都带 AI 美颜了。 对，而且你知道吗、？OPPO 的 Find X 我们做过横向测评，它还不但美颜，它有 AI 3D 建模美颜。 哎呀， 是什么意思呢？ 整容？ 不是整容， 瘦脸。 平常我们在就是美颜的时候是个平面脸、 对 吧？ 对啊， 但它这一次会首先把你的人的立体前后侧面全输进去，所以它美颜的时候会边边角角都是立体的， 不是一张像磨了皮的照片。 那是很高级了， 对， 就更加真实一些。所以华晨老师拿出一个安卓手机出来的意思是，如果您背不动那个包，就拿一个这个吧。 对，就用相机就 OK 了。因为我这次旅行里面发现很多很多这些。旅游达人也好，他们觉得，哎呦，我这次出门，我拿相机就很好，手机就很好啊。我觉得，如果你能把你的旅行感受准确的捕捉下来，这也是一个选择，是这样的。 而且手机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当有时候光线很复杂的时候，你要用相机要调，就是因为相机非常敏感，所以你必须要去调这个光线，你才能得到你想要的这个效果。但是手机由于它不是这么敏感，反而你直接拿手机，它这个测光啊，就是相对来说它测光更简便一些，就不用我们再去调很多东西，一下就能出来了。 因为他现在很多相机、很多人说，哎呀，怎么我专业的那个相机拍出来还不如手机啊？因为事实上在这个科普一下，在这个相机的后台里面，他开了很多个软件，比如说把暗部给提亮，把亮部给压暗，就这他所以你 直接就智能了， 一拍你就能够轻松的获得一张比较好的照片了。 我可以理解为就是相机过于敏感，是因为它太真实了嘛？ 是的， 是的， 对吧？ 真是这么回事， 更加还原本来你眼睛看到的样子。这就是为什么姑娘们不喜欢相机的原因。我们不想知道我本来的样子， 对，我只想看到被美颜之后的我。 对， 所以其实就是要了解自己的旅行当中拍摄意图是什么哈，不用就是非要追求我背了一堆相机，背了一堆背包，然后路上还加重了自己的负担，还没玩好，是不是？ 是的，让你的旅行更加轻松一点，这样比较好一点。 但是反正这个单反相机啊，尤其这种专业的照相机拍出来的呢，如果杂志用，那就一定要用它。 是的，那比如说我们很多照片都是杂志或者广告或网站用途，那就不能说手机能完成了。 清晰和像素要求很高，要达到印刷的标准，那肯定一定要专业的相机成像。 是的， 那如果您并没有印刷出来的需求的话，如果只是社交媒体，对， 足够了。 社交媒体， 对 对， 还是用心去感受。 一般的微单也能印很大幅的照片了，就是它机身小巧，然后就是不用那么大单反的那个机身，它也可以印很大幅的这个图片。 微单它也是单反， 对，微单。 但是现在啊，有一个相机都有一个功能带内置 WiFi 的，它可以马上的短时间就可以把相机里的照片。可以导到相机里头，让你 手机里边， 对，小手机里面，让你快速的可以分享到社交媒体上面。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功能。 对，所以我们其实刚才分享了几种呢，就是您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到底是适合一个智能的手机来拍摄，还是拿这个比较好的一个专业摄影器材。 对， 当然如果您够专业的话，您可以就是参考一下华晨老师的私人背包。

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北京时间的18:31，欢迎收机前的听友朋友再次回到 FM98.2 AM927 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每个周五的数码单元，这里是智享生活，我是苗珊。感谢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陪伴进入今天节目四个时段当中的最后一个时段，再次有请我们两位大咖。首先这位是专业摄影师陈华琛老师，欢迎。 摄影师陈华琛，大家好， 欢迎。另外这一位呢是爱旅行爱摄影的政治老师常明老师，欢迎。 这回终于说对了。 欢迎常明老师。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就是大咖教您在旅行过程当中摄影不乱阵脚。那刚才我们也分享了一下华琛老师的这个随行背包啊，旅行过程当中真是分量不轻，小25斤吧，至少得 20多斤。对， 20多斤， 没有笔记本的情况之下。 您看看华琛老师这体格，要不然人家吃什么都不胖的。 对啊，就是全都消耗掉了。 对，一直， 所以就像我们这种体格的，一直拿着小相机就横着长呗。 就是我们都各自在循环，对吧？ 哦，对， 人家是良性循环，我们是恶性 循环。 好，刚才我们就分享了一些技术层面的问题啊，然后也从这个旅行过程的实际角度分析的，到底应该带哪样的摄影器材设备和我们一起随行我们的旅行。下面我们分享一下两位的大片吧，之前要了一些图片啊，和大家一块分享一下。首先咱们看看 Jason 陈华琛老师啊，专业大片，这个是由我们这个常明老师提供的啊。 对，是由我提供的他的照片。 对 啊，对，因为 是我整理的。 对对对对，因为我刚好没有时间，常明老师帮我在那个 对，这里体现的就是其实都是我的审美。 哎， 就是 好，咱们看几张啊。首先这张是街景，这个华琛老师你看看我们的大屏幕，这个是香港吧，应该看， 是的， 出租车应该是的， 这个应该是拿手机拍的。对，就比较 表达比这条街你想表达的是一种什么？ 因为这个以前在香港片里面很多这种镜头就是广告牌比较凌厉，有点像70-80年代的时候的香港，就是一直都是这个样，到现在还是这样。但是可能一些新的街道可能已经不再是广告牌，不是那么的出来写的字了，开始变成大的 LED 屏啊那样的。所以如果你要去比如说要表现香港的特别地道的这种风景的话，它的广告牌就是这样戳出来，有它比较特色的红色的出租车，是这样的， 就是让大家看到就应该马上就置身于香港的街景当中。 是这样的， 这张图片这是在一个 对，在一个我可能是比较喜欢拍旋转楼梯，因为我有的时候我看到楼梯的时候，我就会跑到楼梯底里面去，楼梯底，对对，跑到最下面那一层以后往上拍，又希望能够拍下那个弧线出来。这个是在忘了在哪里的，已经这个翻的比较久啊，常老师翻的这个是， 我真的好辛苦啊。 对，这个楼有点破旧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弧线的美还挺好看的，我就 很立体， 对， 哎，就有一种那种迷失的美啊。 这个应该是手机的吧，看它的竖版的。 我看看对，的确是，对，当时拍这张照片的时候，这张照片事实上按照技术含量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因为他当时他在一个集市，在比利时那个布鲁塞尔的那个集市上面拍的，他当时这两位艺人拉的那首歌呢，我自己曾经以前好早之前听过这首歌，所以我就特别有触动，所以我就拍下来了，是这样的。 华琛老师的家庭是非常有文化气息的氛围， 对，是这样， 艺术气息。然后我们看后面就是我们非常关心的了，烧麦。 对对对， 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张。 这张照片是在北京的前门的那个都一处 都一处烧麦， 对，都一处烧麦。因为当时可能在相机里面可能看得比较清楚一点，就刚好在那个窗后面有束光照在那个烧麦上面，有背景是黑黑的，有他号称自己的烧麦那个编的那个 纸儿特别好看，确实是牡丹花一样， 牡丹花一样特别美。 这时间点看比较虐啊。 对， 这是一个门把手， 就是、一个门把手，对 啊，对，这个可能这张照片也是在比利时拍的。拍这张照片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目的，因为当时候， 我住的那个酒店是一家比较老的酒店，然后从我的房间看上去看到外面这个走廊呢就特别的安静，然后我就拍一下，因为这个门把手也很多人都摸过，有一些痕迹在上面，就是哎呀你能感觉到这个酒店的历史，我就拍了一张。也是这张应该不是拿手机拍的，刚才那张应该是相机拍的。 这个华生老师当时就在想，有多少人摸过这个把手，是不是？ 住过这个房子， 磨得亮亮的， 你 真是个文艺男青年啊！ 对。 然后看这张图片， 这个是在哪儿？ 这个地方也是在 集市哈。 对，在布鲁塞尔的一个那个集市，这个是一个作家的雕像。这个也是拿手机拍的。对，当时是早上下过雨，然后那个我挺喜欢逛集市的，逛那种早上的那些。 这个地方我也去 过，你去 过？我去过，当时冻得不得了，我要在那个集市上给女儿买了条围巾。 哦，是这样。 它下过雨之后还是很美的。 这是我喜欢的部分。 哪个？哎。这张也是这个我发现这个照片里面很多都比利时啊，这个也是在比利时拍的。 比利时在我眼心里就是甜腻腻的，这个 就是跟巧克力是画上等号的。 对 啊， 对，又是奶油。 对，这是一家比较出名的一家出巧克力甜点的店里头，然后我就隔着橱窗拍了一张， 咽了一个口水， 咽了一下口水。 我以为只能诱惑到我们， 当然不不，他也 自己也给诱惑到了。对， 这是哎呀，这是一个从窗子透出窗外的景。 对，这张照片也是在比利时拍的。哎呦，我发现常老师 这张照片我是给予过高度评价的。对，因为这个框架的这个构图，然后这个黑色的这个窗是方的，中间的这个景色是这个椭圆的，然后从窗望出去，你会觉得 这张照片是 外面的世界，对吧？ 对，刚好是我那个入住的时候啊，刚好把我安排在一个阁楼上面。事实上这个是一面斜的墙来的 啊， 对，稍微的倾斜的， 好像阁楼上面的都是那个斜着的那种窗户， 稍微的 斜的，非常喜欢。 哎，这应该 是这张也是我特别喜欢，因为照片都是我挑出来的， 这都是记录你对冻得冷呆呆的时候 啊。这张照片是也是在比利时拍的，当时是下着雨，比较大的雨，然后有一位路人就是当时没有打伞，他就把一件自己的外套举起来，然后就在那跑，然后这条街呢就相当于中国的北京的鬼街一样，两边全都是餐厅的。 对，我们在那吃过东西。 对，哎呀，一说我就咽了一下口水。 对， 哎， 这张很好玩，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土耳其式的。 对，这张照片是我2017年的时候在波兰的时候拍的。当时候我们准备走路回酒店，然后刚好路过一家理发店，然后这家理发店特别酷，它所有的装饰都是50-60年代甚至更早的时候的。您看他的椅子是可能是大家小时候记忆里头的那种椅子啊。然后他这个所有的那个理发师也是一身都是纹身，然后很酷的那样给大家， 然后脸上还盖块毛巾。 哎，他是这样的，就让你放松。 对， 他是修胡子的时候， 这有点像这个老式的那个刮胡子刮脸的那一套哈。 对， 老电影里面经常会有的场景。 对，是这样。 这张应该是手机拍的。 对， 是吧？ 对， 很漂亮。 这个不是北大吧？ 这个 颐和园 是在后海。 哦，后海。我猜就是咱北京的。 对，后海，北京的后海。因为我有时候就是早上在后海，有时候跑过步散步的时候，就是 从您家去后海。 对，因为小朋友在附近上学，所以我就趁着这个时间去那个。对，这个应该是在春天，将是春天还没有变绿的时候，您看远处的这些柳树啊，已经微微感觉都有点绿了。 对， 然后我就把这一刻给记录下来， 生机盎然开始的那一刻。 对，但是树杈子本身它把这个整个画面 破了很多的用这个线条，然后给它破掉，我觉得非常美。我特别喜欢树杈， 嗯， 对，就是树叶子都长了之后，就反而看不到这种线条的美了。 嗯， 所以冬天的北京其实非常有的拍，在自己的城市旅行吧。 你知道这种树杈上面有一些小嫩芽，这是真的是一种希望， 对，让你从心里头冒出那种萌萌的感觉哈。 捕捉到常老师说的有一句话，他说的是到你自己的生活的城市里面旅行吧，这句话也是我之前也经常跟朋友分享的一些心得的时候，很多人说哎呦我的最近没有灵感，哎呦我要去远方拍个照片才行，但是在我的概念里面，就是我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去发现自己身边的生活的那个城市的那些美。 对， 嗯， 对，我自己曾经在那个微博上面曾经写过一段话，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发现你身边的生活的最近的那些美，那些远方的那些美也只不过是过眼云烟，我是这么写的。 发现美的眼睛， 对， 只要能发现， 比器材 对 还要重要。 当然，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器材设备可以媲美你的一双眼睛。 是的， 如果拥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就无论是美景还是美人都可以发现。 哎， 好，我们看下一张图片。哇，这个是一个傍晚时分吧？ 哎，在哪里？这张照片是在绍兴拍的、 嗯、 对，在绍兴拍的，当时我们去采访去一个老先生家里，他是一个喜欢写字的一个老先生，他住在一个老宅子里面，这间是他自己的书房，这间书房的院子外啊，有树影，有这些流动的光，我当时就觉得哎呀真美啊，我就拿相机拍了一张，是这样的。 哎，这个可爱， 这多可爱，这个 是比利时，这一定是比利时。 对，这是那个蓝精灵的背影啊。 对， 对，这张照片常老师有点年头啊， 嗯， 这张照片没说错的话，应该差不多在2010年或者2011年左右的， 可能是很久以前了， 很久以前了。 其实不能说光从构图或者说什么这个艺术角度上来说，我喜欢这张照片，就是蓝精灵的这个屁股，它一下就能让我们回到童年， 而且他也拿着一个购物袋。 啊，是吗？ 对， 我就一看这个 看一遍、啊、 背影实在是很萌，然后。因为这个蓝精灵是比利时的作品，好多人可能是不知道哈。然后比利时又是一个漫画国家，所以在这个国家里它所体现的那种浪漫是带着天真的浪漫，和法国啊和荷兰又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一个瞬间，然后左边的这个女子呢又很曼妙，这个衣服和她这个胳膊的这个线条啊，把她这个身体啊这个对，然后这个线条是非常美的，很瘦。右边这个蓝精灵呢胖乎乎的，然后还扭来扭去，你会觉得这个画面有一种非常诙谐的那种 那个曼妙姑娘来接她下班了，是不是？ 有可能是。 啊，这是远处的灯塔。 嗯，这都不记得在哪儿拍的了。 这张照片应该是在韩国拍的 啊。 当时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哎呦，这张照片也是手机拍的。 嗯， 对，这张照片不是韩国，我想起来了。 嗯， 在厦门拍的。 哦， 对，在厦门的鼓浪屿。 所以我们看照片好不好看，还真不完全取决于器材。 我这张拍这个照片的时候，就是想拍出一种比较孤独的感觉，因为当时微微的下着雨，然后当然这张照片比较久的年头，所以像素上面比较差一点啊。 那时候手机还没有现在这么棒。 哎，是的。 嗯， 但是我发现有一点，常老师喜欢的这些感动啊，都是那些很微妙的，就像欧洲电影似的。 就是 不是那 种大风景，我是一个细腻 的 人， 就很奇怪，他给人的感觉就是很外向、开朗、活泼、嗯，但他喜欢的东西是孤独的。 哎、 你发现了吗？ 是 对，我是一个外向的孤独者患者。 因为你看，常老师选我这些照片的时候，我还有很多其他的代表作，一一都被常老师过滤掉了。常老师所找到的这些照片 不是我挑事儿啊，他不满、 对，都是，但是这些照片都是没有任何 商业目的的，就不是说我要帮旅游局拍的，这些照片都是我即兴的，记录我旅行里面的那些感动也好，情绪也好。那张照片呢，是在鼓浪屿的一家酒店上里头拍的，它是也不叫酒店，民宿。那家酒店呢，民宿呢，它的那个所有的设计家具呢，非常的文艺。当时呢，我就把一条毛巾搭在那上面，就这样取景拍了一张。 就是生活中特别小的这些小的细节，你能不能捕捉得到？或者说，你捕捉得到的时候，你能不能用你的相机或者手机来把它展现出来？对，有的时候大家有很多感动，但是你不一定说得出来。这个就是你的这个手法手段，或者说你的这个技巧，还是需要一些。 下面这个就开始啊，文艺了啊，下面这个文艺了。 哎呦，这 张我特喜欢， 文艺。 这张像马格南的照片，这张新闻感特别强。对， 当时我拍这个照片的时候，的确是用的就马格南的 那种 风格。 对，然后有点纪实，有点好像没有什么章法的手法。这张照片是在俄罗斯拍的，因为我们当时参加的是一个战争主题的一个 军事之旅， 对，军事之旅， 对对对。 所以我很喜欢这张，我既喜欢小清新，又喜欢很， 把所有的颜色就消下去了，让它看起来就好像在一个， 就像在战壕里拍的一样， 对对对，是的， 就很艺术。同样， 这个也是 同样的。你看，我就设定，我就要等到有前景在我前面走过的时候，我拍到这杆枪，而且它是直对着，就是对着。 就是对着摄影师本人， 摄影师，所以呢，就会给观看者有一种不安的感觉的，是这样的。 因为前景啊，包括后边的那些人啊，他都是像在走动中，你就想是一瞬间，就好像你跑在这个旁边，一瞬间摁下的这个快门，他所传达的那一种紧张的，或者说一种很不安的那种气氛，我觉得这个做到了，和他以前的照片的风格是不太相同的。 张老师把我所有的商业类型的 全都过滤掉了，是吗？ 都分做了细分 了。 哇塞，这个、 不是细分，是过滤了。 过滤了， 又是吃的。 哦，这张照片的确是，这张照片是在波兰的一个圣诞集市上面，因为圣诞节快要到了，然后那个当时的氛围特别热烈，然后呢，在那个集市上面，然后我就是拍了一个系列的，全都是这个集市里面的人们。就各种各样跟吃有关系的。 这比较符合我跟苗山的审美。 对。 这个也是波兰 啊，这张照片是波兰，是那个盐矿，它是一个地下盐矿来的。这个是一个国王像，因为他当时是把这个盐矿送给了他的女儿，他的女儿说：“我不要你的财富，我只要这个盐矿。”发了。 你去舔过吗？ 啊，我还真舔过。 咸吗？真的是咸的是吗？ 咸。 你说要是每一个游客都过去舔一下，这国王会变形吗？会瘦？ 我没舔国王，我没舔国王。哎呀，我舔的是那个墙上的那个盐，对，没有舔国王。 我说每个人都过去那舔一下，国王就瘦瘦脸，瘦脸。 对。 好，看下一张啊。哦，这是电车轨道。 这张照片应该没猜错的话，应该是在荷兰拍的。对，当时。电车也是晚上，我比较喜欢晚上的时候出来逛，然后逛的时候就是把，我就觉得一两辆车刚好交汇过，就跟我们人生里面很多的事情一样，就是对擦肩而过，相遇擦肩而过那样的，我就等着这个。 而且它这个灯光啊是这个黄色的，车是蓝的，这跟一般的夜景正相反。一般的夜景拍摄呢是天空是蓝色，然后会找这个亮的暖色的东西去做一个反差，但是这张照片正好它这个背景反而是这个灯光是暖色，然后这个车辆的这个蓝色做成了最大的这种反差，这跟一般的夜景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这张还挺有意思的。 而且 但是我拍摄者还没有想那么， 他没想，但是我看到的时候是有这个感觉。 是这样的，一张照片可能是每一个人观察的者、观看者，他是因为自己的心情， 对，他在 根据自己的经历的时候会有不同的 解读。 对， 其实而且东欧的那个轨道、地面交通都很有特色， 对， 不同的颜色， 很美，很美。 是的， 对。好，这张图片。 哦，这叫马城书店里的。 哎，对，这个是在 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地方。 荷兰的有一个叫做马斯特里赫特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城市非常非常的小，但是它里面有座书店，是世界上最美的十个书店 之一 。对， 教堂改的， 它是在一个对有一座教堂改成了书店，但是这张照片说真话在技术上面有比较大的问题，脱胶了， 虚了、 啊、 对，虽然虚了，但是我很喜欢，就是它是那个氛围，就是几个老友在 因为当时啊，我跟常老师他们就我的那些朋友就我们一起出发的小伙伴们，我给他们出了一个任务，我们今天的拍摄的主题叫 读书的人 读书的人们对，然后这是我其中的九宫格里面的 一 张凑数的照片， 但是它是有交流的， 对， 它那一个系列都挺好的。 哎， 我其实还特喜欢这张， 哎，这张好好玩啊！ 这个呢，是在荷兰。 这个是抓拍的一个瞬间。 当时呢，在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大家常老师也会在场，他们跑到一个商店里头，去买。 你看， 错过了 啊！买东西去了，我就一看，我说我就在外面等大街吧，然后就一看，刚好就红灯。那个 这一瞬间有一个调皮的宝宝、 那个、对，有一个他就迎着风，然后把一条小绳架在嘴上面，骑着车就过来了。 所以你获得好照片有的时候真的是运气 啊， 当然你是要有这个等待运气的这么一个 准备 心态。对 对 啊、哦，反正就是抓拍那个瞬间，就是很又俏皮又放松，又是他们， 没错， 他这个城市的日常， 很温暖。 对 对, 对， 就是 因为自行车就是荷兰的日常。 哇哦！ 啊，这张照片。 终于是商业片了是吗？ 啊，这张照片是给荷兰旅游局他们官方用的一张照片，一张一本册子因为这张照片是在阿姆斯特丹的皇后百货前面拍的，背景是那个他们的皇宫，对，然后左边是皇宫，右边就是那个教堂，就在那条路那刚好停了一辆比较传统的 荷兰式 的，对，荷兰式的自行车非常的沉啊。然后当时 荷兰大二八， 对，然后刚好夕阳从那边晒的过来，然后影子就投射在那个石板路上面，然后我就也是蹲在这里等那些媒体团们，等他们购物出来，因为大家都去了皇后百货了， 所以你们看就是不要买东西。 这张照片是我那个也比较 满 意 的一 张照片。对， 好，我们看还有一个街景，这个就是很熟悉了，白塔， 这张我喜欢。 这张照片呢是在白塔寺拍的，拍这张照片啊，我在自己骑的自行车啊，在里头转了好久，转了就是差不多转了有一个小时，哎，我终于找到一个地方，既可以看到白塔寺，又可以反映白塔寺附近的，如果大家去过白塔寺附近的胡同，就 是 这样的， 对， 有点小小的破旧，也不叫破旧，就是 破旧 啊， 不用客气。 然后呢， 就是、 有这些电线杆，也有一些这些自行车，也有一些在胡同里头晾衣服的人们， 对，还有人、小孩儿、 对。然后我就等到这一刻了， 特别市井又古老。 这张照片是应该是在去年拍的，由我自己用手机拍的一个系列，这个系列叫做你心里面的北京，我镜头下的北京，就是这个镜系列，就是回应刚才常老师讲到那个问题，你有没有在自己居住那个城市发现这些生活日常的美。 这张真的是好宏大、 这张你是在哪拍的我都不知道，自己都想不起来了吧、 应该是在挪威拍的。 但是这张很像中国的山水。 烟雾缭绕。 对，烟雾缭绕的。 哎，这张就是尼泊尔的照片。 这个可以代表华山老师的一个叫什么常规水平吧， 对， 是吧？ 对， 之前那些都是属于是吧，常老师挑了一些他喜欢的， 对，就属于常老师喜欢的水平。对， 还有些什么， 这可以作为华山老师的名片照片是吧？ 我觉得刚才那张荷兰那张照片 也很好。 对， 这是小街牌，一个记录旅行的。 这些是 都是小景。 这个是在挪威拍的。对， 这张也好美。 其实我还挺喜欢 布拉格拍的。 我很喜欢这张。 哎，这张布拉格，这个就是符合刚才苗山老师讲的，就是我当时是把相机放下来了，没有去拍照片，因为这个广场非常人多。布拉格广场真的是世界上最美的广场之一哦。 对，我个人也是觉得是一个很奇妙的广场。 对，当时呢我就是坐下来点了一杯啤酒，然后就坐在这里，刚好在前面也在坐着一对就是比较悠闲的情侣或者是游客，他们就在那聊天，我就是拿相机照在背后拍了一张。 你们坐了同一个方向，然后你们可能望的是同一个景致， 对， 真的是有可能的。 是的，是的。 所以在那一刻，有的时候就留下这个瞬间，有可能也是他们的瞬间。 你在看风景，我在看你。 对，所以其实就像我们刚才看的这张图片一样，就是每一次在旅行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今天强调了，介绍了一些在技术层面的一些设备的介绍，还有技巧的介绍。但其实最说到最后，我们总结起来还是华山老师一句话：希望大家先用眼睛去感受身边，无论是在旅行过程当中，还是我们生活的城市。 是的， 你首先自己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然后如果有机会有时间的话，你再用手边的设备把这个瞬间留下来，这才是捕捉美好瞬间的真谛，对吧？ 是的，把感动你那些瞬间记录下来。 请把这些感动用这个设备，无论是相机或者 手机 记录下来，然后传递下去，让我们一块分享那个那时那刻的那个温暖。 对，是的。 好，谢谢华山老师，然后谢谢常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常聊聊旅行过程当中美好瞬间的故事。 好呀， 然后给我们一些专业的指导。那伴着这个林俊杰的这一首歌吧，不为谁而做的歌，就好像我们所说的图片一样，很多照片我未必是为谁做的，但是创作出来就代表了那一刻我当下的想法和感受。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感受美好瞬间。这里是智享生活，我是苗山，也希望您继续关注青年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如果时间倒流， 你愿意回到地球的哪个时代？ 绚丽的恐龙时代，壮阔的冰河时代，还是那些你想去却从未领略过的地方？沉浸式的体验，迷人的星球历史，余叔带你跨越时间，回到现场。我是郭鹏，余叔讲义理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青南古院右，东方兴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惠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